是狂风，不管是暴雨，也陪在我身旁，陪我飞越高山，飞过大草原，伴我飞越大海和森林，看看世界多奇异，看看人间多温暖，要把爱的种子撒在世界每个角落里。 飞鹰这首歌里的刘文正跟之前的那种走得有一点点小小的不正经的快歌的形式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因为他的编曲是陈志远，让你听起来更有一点大气磅礴的意境。如果你把刘文正的这张三月里的小雨的专辑分到单曲的程度，你就会发现它几乎是80年代经典流行歌曲的一个拼盘。台湾的吕小栋，自己作词作曲的小秘密，还有正当你年轻等等等等，毫无疑问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背景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的一首，叫做散场。 希望多少次散场，你忘记了忧伤，你直到现在已经散场，在黑漆漆的晚上，现在已经散场，在陌生的地方，歌人们都喜欢唱，希望多少次散场，已忘记了忧伤，你直到现在已经散场，在黑漆漆的晚上，现在已经散场，在陌生的地方，希望多少次散场，已忘记了忧伤，你直到现在已经散场，在黑漆漆的晚上，现在已经散场，在陌生的地方。

的是无言的话，想着你的心事，风里雾里你曾盎然伫立，等着命运的消息。阳光中是否有你真挚的爱，露水里是否有你喜悦的泪，说过了蝴蝶别再迷恋我的方向，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你的永恒的憧憬。 似微风吹醒我心灵嗅觉，还带着惊喜，默默递给我一朵小野花，带给我喜悦的春。你伴着我带着老吉他吟唱，山巅水崖，深情注视我，笑在艳阳下，满盈我欢畅的夏。忘记流浪的岁月，挥挥手只留下背影，弹着老吉他我依然吟唱，潇洒我清愁地球。你已远去，无处觅游走，珍重